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 1957年10月，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苏联发射成功，开创了人类航天新纪元，宇宙空间开始成为人类活动的新疆域，并且将这一年定为第一个国际空间年。近半个世纪以来，航天技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航天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科学活动、军事活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许多部门，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2016年9月15号，中国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10月19号，神舟11号飞船与天宫二号自动交会对接成功。天宫二号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太空实验室。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脚步继续向前迈进。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作者刘进军，主编陆永祥，演播文天。 通过东方号宇宙飞船的飞行，科学家们研究了人体科学、航天医学、生物学及其技术试验，了解了人类在太空的适应能力和可行性。苏联宇航员季托夫创造了太空飞行最年轻宇航员的世界纪录。他在为人类航天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让自己青春飞扬。1961年8月6日6时整，苏联宇航员盖尔曼·季托夫乘坐东方二号宇宙飞船，从拜克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7时45分，莫斯科电台激动地发布飞行公告：太空并不遥远。苏联也是世界上第二次载人太空飞行开始。现在，季托夫正在太空飞行。在太空飞行会产生失重现象，整个人会漂浮起来。季托夫感觉自己就像一只气球，分不清上下左右，而且头昏眼花，无法集中精力。这些都是苏联早就预料到和着手研究的太空疾病，现在被称为空间运动病。季托夫被认为是第一个患上太空病的宇航员。东方二号的科学任务是研究长期失重对人体的影响，它的发射和飞行几乎完全成功，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在升空之前无意中关闭了飞船加热器，结果飞船内部温度降到10摄氏度。季托夫吓了一跳，赶紧开启加热器，温度才慢慢回升。在围绕轨道飞行第5圈时，季托夫透过飞船舷窗用摄像机拍摄了10分钟太空、地球和月球，并将自己微笑的图像发送到地面，为科学家研究太空和航天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是人类第一次从太空拍摄，从而建立了航天摄影学。按飞行计划，季托夫应该在飞行第7圈时开始睡觉，时间是晚上19时到凌晨2时。季托夫后来说，在太空睡觉的姿势很肆无忌惮，你必须管好自己的手臂和腿，妥善安排。在太空睡觉感觉好极了，我睡得像个婴儿。 为了飞行自主化和试验宇航员的反应能力，季托夫必须完成一项任务，人工驾驶东方二号飞船。季托夫平静地搬动各种控制面板按钮，控制飞船的飞行姿态，十分平稳地飞行。尽管手动驾驶飞船很短一段时间，季托夫仍是第一个驾驶飞船的宇航员，并证明人类完全可以自主驾驶飞船。当东方二号宇宙飞船重返地球时，返回舱未能从服务舱分离，飞船剧烈动荡，季托夫感觉自己像坐过山车一样。随着下降速度越来越快，季托夫透过舷窗能看见外面熊熊燃烧的火焰。他知道，如果返回舱不能从服务舱分离，将一起在大气中烧毁，自己必死无疑。现在只能希望出现奇迹了。奇迹果然出现了，随着飞船的下降速度越来越快，温度越来越高，火焰烧毁了连接返回舱和服务舱的带子。季托夫突然感觉返回舱停顿了一下，然后快速下降。这时，地面指挥中心一片欢呼，大家互相握手庆贺，许多人悄悄抹去了眼角的泪水。1961年8月7日7时18分，季托夫从返回舱弹射出来，安全降落在红库特小镇北部10千米的大草原上。苏联承认飞船没有落在原计划着陆的地方，偏离了方向。季托夫在太空飞行了1天1小时18分钟，围绕轨道飞行17圈，工作、科研、吃饭、锻炼、睡觉基本正常。季托夫的飞行证明，人类完全可以在太空进行长时间飞行。超重和失重对人类的大脑、心脏、呼吸系统、工作能力不会产生不良影响。飞上太空时，季托夫还差一个月才满26岁。短短一天飞行，他创造了太空飞行最年轻宇航员的世界纪录。时至今日，季托夫仍保持着最年轻宇航员的殊荣。 航天、太空探索、星际旅行，到处闪耀着人类的智慧。这些人类太空探索的各个里程碑事件，展示了人类强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更赞扬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尽管航天具有极大的风险和失败，但失败乃成功之母，失败也是一种伟大。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黑猩猩顽皮可爱，是智商最高的动物。在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发表著名的《人类的一大步》名言之前，还有一个冒险的太空一小步，黑猩猩的太空之旅。它为人类太空飞行、登陆月球铺平了道路。1959年，美国霍罗曼空军基地宇航医学中心挑选了40只黑猩猩进行军事训练、宇航员训练和太空飞行试验。经过航天医学家检测评估，最后选定了6只，其中最有名的是哈姆和伊诺斯。不同的是，哈姆很活泼，伊诺斯很忧郁。训练黑猩猩上太空并不是闹着玩的。首先，黑猩猩要做一些简单的动作，即根据命令打开电灯和收音机。在进行大脑损伤的减压试验时，黑猩猩还要经受极其痛苦的过程，经常有触目惊心的场面。黑猩猩的训练是建立在条件反射理论上，做对会奖励苹果、香蕉，做错会遭电击、饥饿和训斥。哈姆很机灵，看到一盏蓝灯闪烁，他会在1秒钟内 准确地拉动手柄。如果不这样做或做得不对，哈姆的脚底会受到轻微电击。这种积极的惩罚能形成条件反射。如果做得准确，哈姆和伊诺斯能获得夸奖和香蕉。伊诺斯训练时面对荧光屏，当各种不同信号闪现时，要拉动相应的手柄。伊诺斯很聪明，学得很快很准，一分钟内能拉对100次。这说明伊诺斯反应灵敏。经过一年半的严酷训练，最后哈姆和伊诺斯都以优异成绩毕业。1961年1月31日，哈姆乘坐水星二号飞船进入250千米的太空，然后自由落体返回。哈姆是世界上第一个进入太空的黑猩猩，也是第一个进入亚轨道飞行的黑猩猩。哈姆在太空一共飞行了16分39秒，在超重和失重情况下，哈姆完全按照闪现的信号拉动手柄，而且反应时间只比地球上慢一点儿。科学家由此得出结论，超重和失重不会使反应时间显著减慢。美国空军和海军甚至发起手拉手欢迎活动，表达人类对哈姆的敬意。哈姆重返地球时冲镜头咧嘴大笑，这是为什么呢？是太空很美丽很刺激，还是庆幸自己生还？记者们不懂装懂，他们总认为哈姆是开心大笑。宇航心理专家研究哈姆的大笑之后，却百思不得其解。从亚轨道回来之后，哈姆行为异常，他总是依偎在饲养员身旁，晚上睡觉不时地踢腿、蹬脚、做噩梦。一见到戴大盖帽的空军官兵，特别是送他上火箭的几名官兵，哈姆立即龇牙咧嘴，做出反抗攻击的动作。后来，英国著名黑猩猩专家珍妮·古道尔告诉大家，哈姆重返地球时不是在大笑，他的露齿方式是表达最极端的恐惧。另一只黑猩猩伊诺斯则完成了超1250个小时的训练。为了练习协调合作，伊诺斯竟学会把小号吹得像放屁声一样。1961年11月29日，伊诺斯乘坐水星5号飞船环绕地球轨道飞行了一圈，时间为1小时28分05秒。当伊诺斯与返回舱乘坐降落伞降落，他终于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进入太空轨道飞行的灵长类动物。在人类进入未知太空前，黑猩猩冒着生命危险带人出征，具有独特的重大科学和历史意义。他们为美国首位宇航员阿兰·谢泼德飞入太空，为美国第二位宇航员格里索姆的亚轨道飞行，为美国约翰·格伦的第一次太空轨道飞行铺平了道路。 一个个闻所未闻的太空故事，一段段惊心动魄的航天传奇，一幅幅令人神往的宇航蓝图，一座座人类航天的伟大丰碑。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如果你有无限的好奇心和足够的勇气与智慧，就一起来昂首仰望美妙无比的太空吧。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 把一个人抛到空中再让他回来，与马戏团用加农炮发射一位年轻小姐的技术没什么两样。当苏联在太空竞赛中独领风骚，遥遥领先时，约翰·格伦的太空飞行挽救了美国一再落后的局面，此次壮举也改变了世界。1962年2月20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约翰·格伦乘坐水星6号飞船发射升空了。随着火箭的加速， 离地球越来越远，格伦要承受地球引力带给他的超震超重感觉，就好像坐在一辆拖拉机上，在乱石堆中飞驰颠簸，震动得非常厉害。火箭正以每秒 7.9 千米的速度挣脱地球的引力。格伦被重力紧压在座位上，脸部肌肉都变形了。不到十分钟，格伦感觉飞船慢慢停止了震动，超重也很快消失了。水星六号已经进入100多千米的太空，正向更高的空间挺进。忽然，格伦发现自己晕晕乎乎的。哦，这才是真正进入太空，人漂浮起来了。于是格伦发出了著名的报告：地球引力为零，我感觉良好。景色美极了。透过飞船舷窗，格伦第一次从太空看地球。蓝色星球比他在地面想象的更漂亮。在飞经太平洋上空时，格伦打开头盔面罩，将苹果酱挤进嘴里。为了验证长时间失重是否对人体有害，他不断地摇头晃脑，并没有发现眩晕的感觉。太好了，他告诉地面，太高兴了，我是最接近上帝的人。可是格伦高兴得太早了，死亡已悄悄来临。原来，当他开始环绕地球第二圈时，飞控中心收到一个不祥的信号，减震气囊松动了。如果减震气囊松动，飞船外壳上的防热罩也可能会随之松动。如果防热罩脱落，水星六号不论以何种角度进入大气层，都会化为灰烬，格伦必将有去无回，葬身火海。在生死关头，格伦镇定自若，表现出宇航员的特殊素质。离返回火箭点火还剩55秒时，地面飞控中心通知格伦，一定要保住金属吊索，才能保住防热罩。格伦在太空4小时55分，围绕地球运行了3圈。水星六号犹如一颗流星，呼啸着冲向地球，越来越快。他听到一阵阵嘶嘶声，看到一团团火焰从舷窗外掠过。突然一声巨响，飞船周围形成热屏障，黑障，通信联络中断了。突然，无线电中响起了格伦的声音：哦，棒极了！这个声音就像天籁之音一样，地面飞控中心和一直收听收看飞行实况的人们都欢呼雀跃。格伦与死神擦肩而过，奇迹般的安全降落。大西洋上雪白橘红两色的降落伞张开了。这次惊险的太空飞行恢复了美国政府和公众支持太空计划的热情和信心。为此，格伦被公众和新闻媒体誉为美国空间时代的第一位英雄，成为家喻户晓、人人崇拜的偶像。1998年10月29日，77岁的格伦作为世界上年龄最大的宇航员，不但重返太空，而且安全返回，创造了航天史上的又一个奇迹。格伦又一次发出了著名的报告：地球引力为零，我感觉良好。梦想、激情、智慧和精神，让肯尼迪航天中心名扬天下。这里不但发射航天器，更发射人类理想。追求完美是科学的目标，也是肯尼迪航天中心的目标。它将人类文明和科技的光辉送上太空，让世界更加精彩。肯尼迪航天中心由航天中心和卡纳维拉尔发射场组成，因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半岛东海岸的梅里特岛卡纳维拉尔角，因此又称卡纳维拉尔角发射中心。1962年7月1日，肯尼迪航天中心以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名字命名，至今已超50年。由于濒临大西洋，地理位置优越， 肯尼迪航天中心号称人类通向太空的大门。它南北长55千米，东西宽10千米，主要设施有航天飞机装配检测大楼、发射控制中心、40多座发射台、轨道器着陆设施、轨道器和有效载荷处理设施，以及水运码头和辅助设施，还有操作测试、控制监测、地面试验、燃料储存检测、数据处理中心和宇航员训练、医疗等设施，以及固体火箭助推器装配检测设施等。肯尼迪航天中心主要担负载人宇宙飞船、航天飞机及其有效载荷的试验、鉴定和发射。发射过水星号、双子星座号、阿波罗号宇宙飞船，以及各种卫星和空间探测器，并140多次发射航天飞机。肯尼迪航天中心有辉煌的成功，也有惨烈的失败。1986年1月28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从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72秒后，在1.5万米高空突然解体，7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航天飞机顷刻间炸成一团红白色火雾，残骸在1小时内散落到距发射中心9000米的大西洋洋面。2003年2月1日。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也在返航途中烟消云散，7名宇航员与航天飞机一起融化在蓝天中。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必定有牺牲，灾难吓不住人类的探索脚步。一名宇航员就说，如果我明知道要牺牲，我还会义无反顾地前往，因为他们在天堂等着我。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作者刘进军，主编陆永祥，演播文天，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出版，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无岁月无